黄河哟。

经典走四方。听众朋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。在这次节目里，为您安排总政歌舞团青年独唱演员王丽达演唱的一组优秀原创作品。下面请听王丽达演唱的《红伶妹妹》《红红的中国结》《好时光》。 Oh! 红红的天，一根红红的线结成了无穷的红红的年，红红的年点燃红红的脸，红红的脸撑起红红的天，哎嗨嗨，红红的中国劲，红红的中国愿，中国人最上的好姻缘，喜和乐能相牵，喜和乐两相。红红的圆绕出了好大个红红的圈，红红的圈举满红红的线，红红的线发飞红红的天，一腔红红的圆绕出了好大个红红的圈，红红的圈举满红红的线，红红的线发飞红红的天，嗨嗨嗨，红红的中国劲，红红的中国愿，老百姓人人都笑开颜，国与家紧相连，国与家紧相连。